新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在刚刚过去的11月，中宣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了中科院研究员王益平的先进事迹，追授他时代楷模称号。很多朋友不禁要问，王益平究竟是谁？他有着哪些的经历？在哪个领域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就给您讲一讲王益平的故事。他是中药现代化的拓荒者，一个希望再给我10年再做出2个新药的追梦人。他不忘初心，胸怀大爱，研发现代中药丹参多酚酸盐，造福2000多万患者。他追求卓越，锐意创新，构建了完整的心血管药物研发平台和体系。他坚韧执着，奋发忘我，以顽强的毅力和乐观的精神，默默无闻，投身科研。本期节目就为您讲述时代楷模王益平的故事。清晨的阳光洒下，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2号楼，5楼最西面朝南的办公室窗户，如今紧闭着，那里就是王益平的办公室。2018年4月14日下午，55岁的王益平本应抵达武汉高铁站，参加即将举行的肾脏疾病药理学研究会，但他却迟迟没有出现。很快，武汉的电话追到中科院上海药物所，他的手机、座机都无人接听，实验室里也不见他的身影，办公室房门紧锁，也看不到他的踪迹。行程已安排，高铁票已预定，一向守时的王益平究竟去了哪里呢？人们开始四下寻找，却没有想到，早在3天前，王益平已经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永远睡去了。旁边的茶几上散落着使用过的注射针筒和2支止痛针剂。2018年4月11日，王益平因病在办公室离世，年仅55岁。他将短暂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制药行业。王益平生前是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一位从事西药研究的科学家，在长期与病魔做斗争的同时，他带领着团队成功研发了丹参多酚酸盐等新药，为我国新药研究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而我们的故事则要从30年前讲起。1988年，王益平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也就是现在的交大医学院毕业，来到了中科院上海药物所，这一待就是30年。上世纪90年代初，药物所正在探索传统药物丹参。丹参入药在中国历史悠久，《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著作中均有记载，临床应用也十分的广泛。不过 丹参的有效成分是什么，保护心脑血管的物质基础是怎样的，都还有待完整阐明。1994年，王一平拿到了从事丹参水溶性成分研究的宣力江送来的丹参提取组分和化学单体，开启了他们之间的合作之门，期望通过丹参水溶性化学成分的药理活性筛选，发现具有心脑血管保护作用的活性化合物，揭开丹参有效成分之谜。那时没有直接的经费支持这个课题，实验室设备陈旧，经常需要等到晚上，借助其他科研组的仪器来检测。据宣力江回忆说，研究人员夜以继日争分夺秒，在排查了100多个提取组分和单一化合物之后，惊喜地发现前人一直忽略的丹参乙酸镁的生物活性是所有多酚酸盐类化合物中最强的，镁盐的活性优于游离酸，生药材中含量达 3%至5%，这提示着丹参乙酸镁可能是最主要的药用成分，这在后来的一系列药理药效实验中都得到了证实。基于这个重要发现，王一平及其团队创造性地提出以丹参乙酸镁为质量控制标准核心，并通过明确的有效成分和全面的质量控制来研制丹参新药。然而要实现从无先例的设想，需要大量的药学、药理学、毒理学、代谢等多领域的研究工作的支持，于是他们踏上了漫长而艰辛的新药创制之路。终于丹参多酚盐的质量、疗效和安全性在动物水平上得到了证实，王一平的团队向国家药监局提交了临床研究申请。药品评审时间长达2年，直到2002年才终于获得了临床研究许可。又经过2年多的临床研究，药物成分的疗效和安全性在人体上得到验证。2005年，团队拿到了丹参多酚盐稳针剂的新药证书和生产批文。丹参多酚酸盐采用了和化学药物类似的质量控制和制备工艺技术要求，以明确的成分和可控的质量来确保疗效和安全性。与王一平合作的绿谷制药董事长吕松涛第一次见面就问他，一些类似的药做到有效成分含量 40% 就开始申报临床，你们为什么不呢？王一平回答说，这最终是要给患者使用的，我们就是要做到单一成分 80% 以上。最终他们建立了充分富集有效成分的专利工艺，使得总多酚酸盐含量接近 100%， 其中丹参乙酸镁占比 80% 以上。这一成果不禁让吕松涛感慨，他就是想做一个好药，一个创新药，一个对老百姓真正有价值的药。2006年投产至今，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在全国5000多家医院临床应用，1500多万患者受益，累计销售额突破了200亿元。王一平因此获得国家科技发明2等奖、中国科学院杰出成就奖。国家食药监局一位负责人曾评价，中药注射剂要做，就要做成丹参多酚酸盐这样。对于这个成绩，王继平却看得很淡然。在他看来，荣誉不重要，将新药做实，将人做实才最重要。王一平去世后，药物所的工作人员整理他办公室里的遗物，满书柜的科研资料、研究笔记整齐有序，唯独获奖证书却找不到了。 王一平职业生涯中的另一项重要成就是抗心律失常新药硫酸舒心定的药理学研究。在这个项目上，他花费了更多的时间，整整做了21年。据了解，一个新药的研发需要筛选10000个先导化合物，再加上10到15年的研究时间。上海药物所所长蒋华良坦言，做药是漫长而熬人的过程，失败是常态，成功才是偶然。为了验证新药的药效特征，王一平总是不断地重复试验，直到确认无误才走下一步。在他看来，严谨的科学需要自我否定。2004年5月，硫酸舒心定已经被药监局批准临床试验。试验开始前，王一平带着上海徐汇区中心医院急诊科医生和成套的心电监护设备到动物房做了2个猴子的急性毒性实验。多做这一步只为再次确认硫酸舒心定的安全性。负责药理活性动物实验的研究员赵晶回忆，每个来到王一平手里的化合物，其药理活性都要经过反复验证，都不记得一共做了多少次动物实验了。李慧慧是王一平课题组的博士研究生，深深体会到新药研发失败总比成功多。王一平常挂在嘴边的没关系，常会碰到这种情况，总能抚平他的沮丧。他告诉学生们，研发道路会碰到各种困难，人生也会有高峰和低谷，关键是要有耐力，时刻提醒自己坚持再战一个回合，这样的人就不会被打垮。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虽然在制药行业取得了诸多成就，但王一平还是败给了病魔。他常常说再战一个回合，然而他的每一个回合都是从克罗恩病的魔爪中抢回来的。1993年30岁的王一平被确诊患有肠道性疾病克罗恩病，同年他做了手术，切除了1米多长的小肠，此后便血、腹泻、痉挛和剧痛就一直伴随着他。平时总是乐呵呵的王一平把病情隐藏得很好，合作20多年的宣丽江都不知道他的身体状况，他也很少跟同事和朋友谈及自己的身体，发作时也是避开大家默默承受。王一平深知克罗恩病目前无法治愈，只能靠药物控制。为了节约时间，他自己给自己看病，自己给自己打针。他办公室的冰箱里常备着许多针剂药品，他手写的克罗恩病程记录中清晰地记载了自己病情反复发作的过程。随着时间推移，病情在不断的加重，他多次出现贫血、大量便血、疼痛、昏迷等情况，体重常年只有100斤左右。在克罗恩病程记录中第一页写着，2009年对我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今年初我的克罗恩病又严重起来，开始影响工作和生活。很多人对我说，身体是本钱。是啊，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要注意保本了。在触目惊心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了王一平战胜病魔的 无限勇气和乐观精神。为了工作方便，王一平在单位附近买了房子，找装修公司，唯一的要求就是装修时间要快。虽然身体不好，但是为了利用一切时间做研究，他每天早上7:30就到了所里，早饭都要在所里吃，晚上往往10:30以后才回家，周末也常常在单位加班。老所长劝他工作半天休息半天，他却说，哎，到了所里做跟业务有关的事反而可以减轻病痛。王一平一心想的是与时间赛跑，多站几个回合。由于多喝水容易腹泻，王一平平时喝水喝得很少，因此得了肾结石。有一次开会，他的肾结石发作，疼得只能横躺在会议室的凳子上。他和同事们到德国汉堡出差时，疾病发作，造成血尿、腹痛，疼痛难耐时，他就将自己泡在宾馆浴缸的热水中缓解。病魔每天都在折磨着王一平，但却从未动摇他对生命价值的追求。他经常提及3万天理论，多数人的生命最多只有3万天，除了吃饭睡觉，真正能用来工作的有效时间只有10000天，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从30岁到55岁，人生的最好时光，王一平是在与疾病漫长的斗争中度过的，也是为解除人民疾病、研发新药的艰难探索中度过的。再战一回的30年，王一平不是孤军奋战。新药研发特别讲究合作，需要化学、药理、毒理等10几个环节的科学家们精诚合作，任何一个环节掉了链子，都可能导致新药研发失败。王一平是研究团队的主心骨，也是粘合剂。单身多酚酸盐的成功源自王一平领衔的药理课题组与宣力江领衔的药学课题组长达24年的合作。宣力江感叹说，哎，我们的合作呀，就像是父母一起养育了一个孩子一样。临床前研究后，绿谷制药有限公司加入了合作，推动临床研究和产业化的顺利实施。药品上市后，王一平本来不用管后面的生产推广，但每一次见到吕松涛，他总要问，生产会不会出现质量问题啊？这个药虽然质量可控，疗效显著，使用安全，但能不能做到更好啊？他始终关注着这种药粉针剂的后续研发，一方面与绿谷协作，为药品安全有效临床应用和拓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科学依据，一方面为方便患者努力尝试开发口服制剂。就在他去世的前一段时间，还在和吕松涛说，口服制剂可能要有突破了。王一平还领导团队构建了包括心血管疾病治疗药物先导化合物筛选、候选新药临床前药效学评价、药物作用机制研究等完整的心血管药物研发平台体系。平台帮助全国药物研发企业完成50多个新药项目的临床前药效学评价，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虽然自己身体不好，但课题组的其他同事生病住院，王一平总是紧张地叮嘱好好治疗、好好休息，还委托学生带上补品和慰问金前去看望。组内聚餐，他也总是很开心地给组员们夹菜。王一平去世后，大家还是照常上下班，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是心里却好像一瞬间失去了所有的计划和方向。药物研究所研究员沈建华回忆，和王一平一起到法国尼斯出差， 在旅馆面向地中海的阳台上，他凝视着漫天晚霞说，一个药要是临床医用用药时能首先被考虑到，才算真正的成功。当时丹参多酚酸盐已经上市四年，销售量连年以100%的速度增长，可王一平仍在追求做患者和医生认可的一线药。课题组的药物研发都围绕着临床，从不以发论文或是申请项目为出发点。一个能上临床的药，首先必须安全。按照王一平的说法，你得敢用到自己身上。2004年10月，为了加速获得丹参多酚酸盐的多成分临床药代的数据，王一平和徐汇区中心医院中心实验室主任于深确定了一个人体探索试验。经过伦理批准后，他们撸起袖子，让护士埋针点滴，以身试药。中心实验室现主任李水军说，这是不惜奉献，也是对自己研发药物质量的高度自信。王一平很自信，他对妻子说过，我算幸运的，有的人一辈子一个药都没有搞成功。妻子回忆说，他可能觉得药物研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找到了很多项目。丹参多酚酸盐和硫酸舒心定之外，他还从事降脂与抗动脉粥样硬化药物的研发，先后承担科技部创新药物和中药现代化专项、中科院重大专项、863课题等重大科研项目。他曾说，再给我10年，我再做2个新药。今年3月底，王一平的病复发间隔越来越短，激素类药物几乎无法控制。有人劝他马上改用生物制剂，却被他拒绝了。因为生物制剂是最后一道防线，一旦产生了耐药性，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所以他选择加倍量的服用激素类药物，争取更多的时间来完成正在研发的2个新药。然而新药问世前，王一平却走了。原本与妻子一起参加女儿毕业典礼的计划也落空了。意蕴高致，为人师表，和平处事，一生辛劳，这是蒋华良为王一平撰写的挽联。意蕴高致出自清代闺庄拔金孝章墨梅，用来形容梅花的高洁、低调与坚韧。这不正是王一平给人留下的印象吗？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科学精神，忘我奋斗，淡泊名利，无私奉献。有人说，王一平虽然输给了病魔，但他却跑赢了人生。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讲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性的挣扎，灵魂的思辨，情感的洗礼，理智的回归，一桩桩与法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8点，声音工坊。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爸爸了。 有陈科难遇的病人